天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不放弃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醉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敢离落干脆不会累。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哎，人家还有一段轻快的口哨在这儿呢哈。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超快感，作为我们今天的早安闹铃提醒歌曲来送给大家。各位好，这里是早安秀，我是郭鹏。 哎，怎么最后就这么虎头蛇尾的？大家好，我是郭鹏。什么情况啊，郭鹏？醒醒醒醒，郭鹏。 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点虎头蛇尾吗？因为刚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看一段小视频当中。 哎呀，今天是周三嘛，不要这么说，我会不好意思的。 哎呀，别不好意思了，你今天这段也挺划水的，你知道吗？ 我哪里划水，我很真诚，我就快拍成系列了，好吗？ 好， 大家还记得之前的时候静瑜发送的那段小视频吗？就是真好看系列哈。 对， 就是我怎么这么好看，大家其实也可以发送一下真好看来先回顾一下，因为其实今天的这段小视频呢也算是真好看系列的姊妹篇了。 是有点姊妹篇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现在先不告诉大家，毕竟还得有点悬念，是不是？ 你这种真讨厌。那你别提啊，你 就不要说真讨厌了，一会儿肯定很多人会说你真讨厌。 不是不是不是啊，是真好看哈。但是今天的通关口令暂时还不要公布，目前要公布的还是签到前十位，来看看哪十位朋友已经上榜了。 好嘞， 今天签到第一名雪莲，恭喜恭喜。第二名是山顶洞人，哇，好久不见的老朋友。第三名是 Walker， 第四名卖豆腐兜，第五名是兵哥。 好，来看看第六名到第十名哈。第六名呢是黑与白的对比，第七名天石，第八名你们的江中草珊瑚啊，第九名李丽，第十名是曹良，恭喜上的这位朋友啊。 感觉江中草珊瑚就是我们这边的网红，有没有？就是生生被大家带节奏带起来的。 哈，如果没有听到他的话，感觉天空当中都少了一点什么颜色的感觉哈。 还有努力只为明天，强烈要求被点名哈，以及飞鸟说，哎呀，就是死活点不到前十名，没有关系，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同样今天有精彩的小视频送上， 是 各位现在已经开始猜了哈，比如江中草珊瑚叫真滑水，真讨厌，还有 真 带劲儿， 真讨厌不错。 不是这些，不是这些啊。 是大家反正现在猜了也没什么用啊，反正也出不来小视频，所以大家不妨稍安勿躁一下。前两天有朋友说，哎，最近你们早音乐秀呢都是跟日本有关的一些话题，对不对哈？然后说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应该很明显呀，因为我们这两天在送古村新司的票了，是不是啊？ 你怎么这么实诚啊？明明是为最近的这个小偷家族又带起了大家对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兴趣和 讨论。你看 了吗？当然看了呀。 好看吗？ 很好看啊。 我也看了，真的超级好看哈。 你就这实诚型主持人吧。对，我们今天是要送古村新司的门票，所以各位发 送古村新司的门票啊。 各位发送答案的时候记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赶快让我们把古村新司的门票送出去。 但不这个事儿呢，就是古村新司的这个门票呢大家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日本独家授权的音乐剧深夜食堂的中文版11月份在世纪剧院呢也会治愈上演了。深夜食堂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陪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 因为这个确实是根据大家熟知的日本漫画家安倍夜郎的同名人气漫画改编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对， 那原版的漫画独家授权了这次音乐剧的中文版，所以这一次是11月22号到29号在世纪剧院上演。 对， 深夜食堂的故事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当然跟中文版的其实没有多大关系，跟泡面啊那些确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更多讲述 别提泡面的事儿了。 那吴昕还是凭借这一角色深入人心的啊。 是， 但这家深夜食堂呢每个晚上都有温情暖心的故事来上演，所以这次改编的音乐剧其实也是吸成了原版的故事内核的。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非常简单了，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日本电影或者电视剧给你留下哪些深刻的印象啊，要有些桥段，最好是代入感，然后呢把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呢也一起发送过来。要谈到电视剧的主题音乐，让我想起来的是这首歌曲，听过吗？ 太有年代感了吧。 但是这首歌曲真的你一听的话，你就觉得那种在东京都市街头的那种沧桑的人流过程当中两个人相逢一笑那种感觉， 这 是非常非常好的感觉啊。 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 对，东京爱情故事诞生在1991年。 我一岁哥哥。 好，但这首歌曲呢应该是我长期的这个手机的铃声，然后呢也在茫茫人海当中凭借这首歌曲和一些人相逢相识。 一些人 是啊， 小哥哥，待会儿我帮大家八卦一下，我们来听小田和正 突如其来的爱情。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 七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现在要替大家问一下，在人潮人海当中和你在街头相遇的那一位到底是谁呢？ 是有一次呢，我去登机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位空姐，然后听到我的铃声啊，你用这个铃声吗？我也用这个铃声，然后 我们 俩就相遇了。 我们两个都喜欢东京爱情故事。 对啊，然后我们俩打了几声招呼以后，非常热络聊了几句天之后呢，就消失在人海当中了，也互相也不认识啊。 就这个空姐之后再就跟你擦肩而过，再没有什么水花了。 其实没什么擦肩而过，她接着继续兜售她的产品去了。 都是，你怎么能这么形容空姐呢？ 就是当天的发生的一个故事了哈。 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最喜欢的日本电影或者电视剧哪些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对， 像瑶瑶跟我们说《血疑》，我小的时候跟妈妈第一次看的一部日本电视剧，情节非常的感人。 是这部呢，真的有点年代了哈，比好像刚才的《东京爱情故事》还要早吧。然后这个毛心言说，最近是这么怀旧吗？小的时候买的磁带天天听，就是他说最近放的一些歌曲哈。 还有太子也提到了说，日本电视剧啊，那必须是福山雅治大叔啊，简直就是优雅的代名词，他的神探伽利略。那每次呢，汤川学破案的时候，手托脸的标志性动作，再加上一大堆破解的公式，就很让人兴奋了。 我就喜欢太子的答案，每次呢都会有浓浓的这个时代感啊。而且我当时也非常喜欢看这个。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你的答案具有浓浓的时代感。 跟我是一个时代的，会勾起很多的 回忆。不，太子跟我是一个时代的，别这样。 真的，这是这样吗？太子不好意思啊。小年糕说啊，我超喜欢《灌篮高手》，但是《灌篮高手》应该是放到昨天。 动漫，对， 那个， 昨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了动漫哈，今天来聊聊电影跟电视剧。 哎，是的，这个小陈子呢说，我问一句，挪威的森林和挪威的森林的歌曲有什么关系？电影和歌曲我都喜欢。 你说的挪威的森林是500的挪威的森林吗？这个挪威的森林应该指的是这个日本小说的那个挪威的森林。 有关系，它都是挪威的森林哈。 对，都是挪威的森林。 是啊。这个喜说呢，名侦探柯南，哎，我觉得稍微有点跟昨天的那个故事有点搞不清楚，但是红色部队的这个答案我喜欢。他说恐龙特级可赛号，各位，人间大炮3级准备。 但现在我要提到一个会唤起很多人的答案，对对对，我也想说这个的，就是马季，他提到了两个字，昼颜。 哎呀，吓死我了啊。我以为你说到的是零度提到两个字，贞子。好可怕， 这个太可怕了。你快给我一首歌让我压压惊，不行，我提到这个名字我就浑身发抖。 是，你刚才说昼颜的时候，大家还在那种小情绪当中啊，下午3点午后的恋人啊。但是确实大家可能对这个日本电视剧和电影当中呢也有这样一部分的一个呈现，所以我现在需要找一首歌曲给你压压惊吗？静玉， 对，但是你在这之前难道不要问问我最喜欢的日本电影电视剧是什么吗？ 啊，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那我好吧，我就问一下静玉，你最喜欢的日本动漫是什么？不这么皮了， 我昨天已经被科普了好吗？ 你最喜欢的日本电视剧和电影是什么？ 我最喜欢那一部电影，其实最近小偷家族也还蛮喜欢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逾越我心目中最佳位置的，其实是一部还偏冷门的电影。这个电影呢也算是被名字毁掉系列，就名字一听你就觉得啊肯定是烂片，不要去看，但其实真的非常好看。是 这个电影怎么这么长的前面的 title 到底是什么？ 你对我有多不耐烦你就说。 不是，没有，不是不耐烦，到底是什么我特别感兴趣啊。 2016年的一部电影叫《垫底辣妹》，你看 啊，我看了，超好看， 是吧？ 而且当时我去电影院的时候，只有我和其他的不到5个人左右啊。 对，所以是不是属于被名字耽误了的好电影？ 绝对是， 强烈推荐给大家。这是金玉最喜欢的日本电影。那么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电影、电视剧？日本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Funky 的歌曲 Delegation 啊 Stand Up， 我现在特别想学郭鹏、 嗯、 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一首 Funky 的歌曲啊，好渴 渴吧，什么时候有就啊， 刚刚明明有，你每次都有、 哎、你学的这么夸张了好吧 老白也会学 啊 有这样吗，好吧，我们来听到的是小田、 啊、 小田和正的这首歌曲突如其来的爱情，有这样吗， 不是，你是 英文歌， 小田和正突如其来的爱情 小田和正是吐了口痰吗还是怎么样 你大家来给我评评理，就觉得我说的对的可以发送是到早音乐秀的后号源当中 如果觉得不是的话那一定要发不是过来你知道吗，好了开玩笑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看到大家的答案之后呢，有人说哎，郭鹏你看的这个片儿我怎么都没看过，没事你慢慢听呀，一会儿就有你看过的了，对不对哈？ 麦兜不兜说今天跟月月你要想到一起了啊、 嗯。 那确实大家喜欢的电影还有电视剧的类型都不一样，今天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 刚刚小陈曾周丽娜问我们说这个挪威的森林跟挪威的森林是一样的吗我专门去帮你查了一下哈，就是伍佰演唱的这首挪威的森林还真的跟村上春树的那本小说有一点关系、 嗯、 是因为当时伍佰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啊，觉得太喜欢了，所以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 嗯、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的名字叫挪威的森林。 对，但是他那个挪威的森林的这个曲调一出来，浓浓的伍佰个人的味道啊就是让你和村上春树的这个挪威的森林很难联系在一起， 就营造给你那种特别美的那种爱情故事当中的那种虚幻阴柔的感觉哈、 嗯、 就这个让我将你心而摘下， 你虽然唱得很，但他是让我是这样的感觉啊，他是 用 我刚才那个啊的 那种感觉。 好了，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个薰衣草香，他只说两个字情书，但是我觉得代表了很多岩井俊二的系列嘛、 嗯、 对不对哈， 嗯嗯，对，刚刚大然也提到了说极道先师，他说这个一定没听过，我听过，就我没看过，我还不能听过吗？ 对啊，你看你这话说的，静瑜还没有听过，静瑜听过的东西挺多的，但看过的不太多啊。 什么呀？但是我看过的是小年糕的这个答案，他说影视作品啊，石原里美啊，你知道我有一次的时候真的是拿着石原的照片，然后去跟发型师说我要剪成这个样子，然后发型师就直接看着我说这跟脸有关系。 发型师说的也太直接了吧， 我以后再不找你剪头发了、 啊、 生气。就石原里美的像朝雾晚酒啊，就是朝雾晚酒那个是和尚， 嗯， 我忘记了，就是和尚那个，还有教育女孩是什么月子，我这个脑子， 你这个如果没有看得太清楚的话， 河野月子吧，好像 可以一会儿再想一想。Vampire K 这个答案呢，我估计是最近很多人的答案。没有人喜欢李狗嗨吗？李狗嗨，这个 嗨， 对，胜利即正义，古美门的律师好厉害，这个片我一直在追，超级好看的哈。 对，那唤起了大家很多关于细节的记忆啊， 嗯、 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来说说你最喜欢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 嗯、 哪些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影视综艺节目哈，我跟郭鹏是非常喜欢了， 对， 我们觉得它是综艺节目，但它其实呢叫自己纪实类节目、 嗯、 之前我们也是有 copy 过它的真香系列 来看到的是芒果 TV 系列的节目变形记了哈，在变形记呢是秉为了换位思考的思维理念，在节目当中呢，你不仅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设想和理解对方，还要去过对方的生活，去真实的体验对方世界的大小风云，品察对方思维最微妙的一些情绪的触动哈。 那最新一季的变形记的城市主人公招募计划已经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了，年龄在14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参加，性别不限、 嗯、 所以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关注一下变形记的官方微博来获取报名方式。 嗯，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再出现一个王敬泽这样的主人公 真香 但大家想要看看我跟郭鹏的 copy 也可以发送真好听或者真给钱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看我们俩怎么变形的。 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变形记的主题曲，如果我们能换一换， 都不懂你有的感动，我有的执着，彼此无关的梦，让我们变得冷漠，一万个理由比不过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早起10分钟，丰富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就可以摆在你的面前。那么今天静瑜要教大家做的是牛奶干果麦片粥。听起来就很简单，但是做起来还是有点门道的。首先呢，大家要先拿出一个锅子，放入少量水，点火，然后放入一些麦片。把麦片煮沸了之后，根据个人喜欢加一个鸡蛋搅散，或者不加。煮上2到3分钟以后，再冲入牛奶就可以熄火了。最后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选择加几个坚果葡萄干，或者加一些蜂蜜，配上1-2份水果一起吃，一份简单美味又营养的早餐就可以吃了。这份早餐的优点呢，就是原料天然。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牛奶要在最后加入，一是避免长时间加热破坏牛奶当中的营养，再者呢，可以使粥的温度快速降低，同时呢，加入蜂蜜的时候也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还可以马上吃到嘴里。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也是来自最近大火的偶像剧《泡沫之夏》当中的插曲《黑猫牛奶》。剧中的女主人公夏沫养了一只小黑猫，它的名字就叫做牛奶。 今天是个好天气，在草地滚来又滚去，打个盹眯着眼享受我的日光浴。 虽然玩得脏兮兮，虽然没有家能回去，睡一觉我心情就能够忘记。 是谁放了牛奶在这里，三更半夜撞到我梦里，世上最幸福的恶作剧。 好想告诉你天天收希望，好想你牵我，好想你平凡无奇的生活里全部都是你。现在告诉你喵喵一把，我最爱你，喵喵喵喵，怎么说给你听，有没有心电感应，让我最爱的你听懂我的心。 好天气，在草地滚来又滚去，带个盹眯遮掩享受我的日光浴。 却发现闭上眼睛，你的脸像个万花筒一样，眨了眨过去，我的天使能懂得我的心情。 你放了牛奶在这里，喝了一口心就飞过去，原来爱这么不可思议。好想告诉你天天收心，我喜欢你，打打哈欠我喜欢你，平凡无奇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现在告诉你牛牛，把我最爱你， 说给你听，一定要心点感应，让我最爱的你听懂我的心。我的心 刚才呢，静瑜呢又给大家端上了一份音乐早餐啊，所以我觉得每天呢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就开始饥肠辘辘起来。 你想想，娘娘亲手为你端上的音乐早餐，你敢吃吗？ 当然不敢吃，感觉这是送命饭吧。娘娘给你端上来， 满满的求生欲、啊， 感觉最后一餐了。 但这个时候呢，我非常佩服有位朋友的勇气哈，他的名字叫做张以乐，他说，怎么说呢，娘娘，领盒饭吧，这期可以杀青了。 娘娘她感觉是她的意思是真的，娘娘这顿饭是你的最后一顿了啊，下集估计就不会再出现这位娘娘的这个倩影了，对不对哈？ 今天的小视频我们的关键词索取关键词就是娘娘，这也是最近大火的这个延禧攻略哈，静瑜来蹭了一把热度，当然了也是要把我怎么这么好看系列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发自就整个录一个系列下去，你看就上上周的时候有发过真好看， 嗯， 对，那本周呢我发了一个娘娘，那下周呢我还要再找一个我怎么这么好看系列的。 像你这么录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录大概一个月的一个人的夜我的心？ 没关系，你继续划水就好了。 你我 反正你可以最后组一个划水，我哪里划水 了？超级划水，就是演技虽然有点爆表，但是超级划水，一巴掌就把自己扇成那样。你说 我哪里是自己扇成这样？你别再透题了好吗？还有很多朋友都没有看到，所以各位如果还没有加入进来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娘娘"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小视频推送了。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最喜欢的日本电影电视剧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哈？当然呢，有一首歌呢，其实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因为一首歌可以被传唱多久呢？这个事情是10年、20年还是30年？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的代表作《青》30多年来被谭咏麟、徐小凤、罗文、姜育恒、程琳以及纪敏佳等众多歌手翻唱过，每一次翻唱都赋予他别样的韵味啊。 是，那今天也有谷村新司的演唱会的门票要送给大家，所以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嗯、 就在今年的9月28号，一定要去北京，感觉现场去亲临一下谷村新司的现场演绎的歌曲。 是， 等待着他最后唱起了《新》这首歌。 嗯，我们知道呢，2008年的北京成功主办了第29届奥运会，而由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主办的《相约北京2008奥运重大文化活动》的亚洲之夜的演唱会呢，当时呢，谷村新司是作为亚洲的嘉宾来演唱了他的成名作《新》。而且谷村新司，据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当时 NHK 电视台去转播的时候的特邀嘉宾啊，一路呢对中国的文化是非常熟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被张国荣曾经翻唱过的歌曲《共同度过》的原曲《花》啊。当然呢，他在去年呢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啊。 嗯，那么这一次呢，谷村新司再一次来到北京，他说更像是回家探亲一样，因为198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踏上中国的舞台，在工体跟大家一起办了演唱会啊。 是， 我们来听听这首《花》。 汽车の窓辺に寄り添う人を遠くから見つめてる声もかけないまま張り裂ける胸抱きしめながら死ぬことの代わりにも人は旅をする、永遠に散ることのない花を人は愛してくれ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啊，已经7:46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你最喜欢的日本电影电视剧留下了哪些深刻的电影印象。我觉得呢，今天也算是一个科普之旅，因为大家给出的答案真的是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哈。 对，我们收获到了很多的经典的电影还有电视剧啊。莫云跟我们说，最喜欢的日本电视剧是《交响情人梦》，让我想到了大学的时候跟室友一起看着电视剧哭笑的日子。 是啊，我不少人呢说，《忠犬八公》的故事也很感人啊。八公不管寒暑假每天都在车站等着主人的样子真的很打动人啊！ 就是看了必哭系列的电影啊。然后还有依依马磊磊跟我们说，早年间啊，我陪老爸看过高仓健的追捕，哎，我觉得还不错，那是不是很有年代感呢？ 超有。但是最近呢，这个好像也有重新翻拍过嘛，对不对哈？好像也是再一次赚回了一些热潮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呢，很多呢答案呢也有一些当时的一种感觉了，比如笑笑他爸说到了我一开始说到那个《东京爱情故事》，他说当年呢是买过一套 VCD 去收藏，算是偶像剧的鼻祖了。另外呢，《麻辣教师》当年全班一起自习室的时候，在教室去偷看，那种感觉非常难忘哈。 还有就是 MD Mushroom 提到的这个答案，也是我刚刚想说的，就是最喜欢的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配乐超级好听，而且被里面的女主角的爱情执着深深打动。哎，我觉得你这个好像。看完之后的观点跟我不太一样哈。 为什么呢？ 就是我可能会对女主的这种对于自己的态度，对于自己人生这种随波逐流的态度不是很认同。但她看完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对于女主角对于爱情的执着和经历磨难依旧相信爱情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观点就见仁见智吧，就每个人从电影当中感受到的都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下面这个答案给你的一些灵感，就是你们听说过《罗生门》吗？一部黑白片，看完之后感觉人心复杂，其实不是人心复杂。罗生门的意思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对，你以为你看到的就真的是你看到的吗？ 其实就是你看到的。 就是你看到的。月月鸟小哥哥刚刚卡嗓子， 卡嗓子的时候你问我个问题，你说真是啊， 真的是你看到的吗？ 好了， 是吗？是吗？ 反正不管是你看到的什么，但是你一会儿呢，如果你发送这个娘娘两个字，一定会看到一段超级有趣的小视频哈。 你觉得你看到的就一定是你看到的吗？ 到底反正我真的看到娘娘了啊！我看到了满屏娘娘。哎，我问你个问题啊，当你看到满屏都发娘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种成就感？ 平身领赏。 行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剧组说，哎，行了，你今天盒饭到了。 好，谢谢。 别沉浸在戏里了哈。 这么快就领盒饭了。 这么快。 史上最短寸活不过一期系列。我这有活超过10分钟吗？ 所以啊，大家这个时候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话，你发送娘娘是没有用的。经常有人发送到老白那儿，知道吧？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周三小视频日，请为大家送出的小视频通关密码娘娘，对，就是皇后娘娘的那个娘娘。 娘娘两个字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hen marimba rhythms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a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ease. When you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The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er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umb. When marimba rhythms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a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me. When we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 When the rhythms start to play, hold me close, make me sway. Like an ocean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me. When we did,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 中海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刚才我们来听到那首歌曲了，就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一首歌曲 Sway 啊。当然呢，这首 Sway 呢是加以了这一点点的这个电音的混缩改编之后呢，把这个 Michael Bublé 这位本身是有一点点爵士情怀的歌手，变得非常非常恣意和潇洒的感觉哈。 啊，真好听 啊！你非要这样啊这样的吗？ 我觉得我为咱们收听率贡献太大了。 你为收听率贡献的是一口喘气吗？ 不是， 这位刚刚领完盒饭的娘娘啊！ 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叫我鲸鱼娘娘了， 鲸鱼娘娘。 挺喜欢这个名字的， 是， 但是徐宝跟我们说，静宇你牺牲也太大了， 嗯， 然后现在你知道为了收听率我什么都愿意做。 哎，谁是时政型主持人，你把收听率都挂嘴边了合适吗？这个啊， 果瓜007跟我说那个静妃娘娘啊，爱惜自己吧，皇上看见要伤心了。 静妃，你是这个叫什么，你前面应该加一个， 我觉得到妃还不至于，嫔就可以，静嫔。 不，你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刚刚最入门的那个级别叫什么来着？ 最入门答应啊。 答应，对，静答应。 静鱼答应。 我叫你一声静鱼，你敢答应吗？ 哎，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娘娘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周三送给各位的小视频就可以收得到了。 是。 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新专辑来自金池。自从在中国好声音当中一唱而红之后啊，金池也是不断的有新的作品送上。 嗯。 那么最近呢，他的最新单曲各得其所上线了。 是，他与制作人呢这个刘凤瑶早年呢在影视歌曲当中就有合作，在专辑筹备的初期呢，刘凤瑶是第一个让金池锁定音乐的合作伙伴。那这首歌曲呢是展示了金池在演唱当中的很多的优势，既可以轻松的驾驭这种张力十足的大号歌曲，又可以在其中呢展示非常丰富的细节哈。 但还有一个新的专辑也有两个人的合作的作品送出啊，那新专辑会在9月初的时候发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单曲就是先行放出的各得其所。 是不是飘了太久，不靠岸回避当作念旧，回身就躲在耳后，他顺水推舟，裸露在外的伤口，像是一个定时的魔咒，偶尔思绪像狂吼，却还欲说还休，如今不愿不念低笑，爱恨情仇，伤疤甘休。如果你不再为谁而毫无保留，又怎会对得起你？

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口。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继续来跟你一起关注一下2018雅加达亚运会的相关消息。在昨天晚间，2018雅加达亚运会在格罗拉彭卡诺水上中心结束了女子50米仰泳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刘湘以26秒98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并且打破了赵晶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创造的27秒06的世界纪录，这也是这一次亚运会游泳大项诞生的第一个世界纪录。而中国另外一位著名选手傅园慧以27秒68获得亚军。赛后的刘湘直呼这个成绩相当不可思议，他说根本没有想到，我现在感觉是在做梦，有点不可思议，没有想到会是世界纪录，真的没有。而被问到是否因为是副项所以没有那么大压力而游得特别好的时候，刘湘表示有可能是我在美国训练，所以呢我的腿会提得更高了，我的短板有提高的话整体也会有提高。游泳呢一直是我们所倡导的夏天的竞技方式，那么既然亚运会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继续关注游泳这个大项，你说不是吗？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为你送出的夏天的浪花，就在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多多云的时光快，只愿你心里明白。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跟亚运会是有关系的啊。最近的雅加达运会还是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当中，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泳坛女神刘湘，这很多的虎扑网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位，竟然打破了世界纪录，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啊。 这两天朋友圈都在传她的照片啊，当然也要跟大家预报一下最新的战况。那北京时间的8月21号，中国男篮是迎来了自己亚运会的首个对手，也是亚洲赛场上的老对手了嘛，经常跟他打菲律宾队。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周琦是爆砍了25分、12个篮板、7个盖帽，外加2次助攻。 所以呢，这就是 NBA 回来的球员就是不一样的啊。最终呢，顶住了压力的中国男篮呢，是以82-80有惊无险的战胜了菲律宾队，取得了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开门红。另外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名将孙杨的表现了，对不对啊？ 是啊。 包括呢，孙杨之前呢，这个穿的不一样的衣服上台，然后大家都觉得，哎，他怎么会穿这身衣服啊？ 对，包括升旗的时候，其实出了一点点小状况啊，因为这个旗杆突然出了一个问题。那么孙杨呢也是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处理了危机，是找到了赛事组委会，跟他们说了一次，说 one more time。 其实我觉得这对于运动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会觉得说，哎，何必去较那个真儿？但是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每次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其实就是为了站在领奖台上感受到荣光和为国争得荣誉的那种幸福感。 对，当然呢，第一次呢，他这个所谓的站上台的这个关于自己的这个服装的这个问题呢，啊，当时呢是被质疑，和这个国家队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今天呢，800米的自由泳的这个颁奖当中呢，孙杨是更换了安踏的领奖服，身披五星红旗入场，但是胸前的安踏的 logo 也用一枚红色的贴纸贴住，有点像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飞人乔丹当时做出那样一个选择了哈。 但是我觉得更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是当时08年奥运会的时候，李宁出场，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品牌的主理人，但是呢，因为签了这个协议，所以说他也必须得穿其他品牌赞助的服装。不过这个时候就显出了在国家大爱面前，其实作为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体育人或者是一个商人，他其实更多的不是在乎自身的一些利益，而是更多的把国家荣誉放在之前。 所以呢，把一切呢都先抛在脑后，尽情的去享受这一次亚运会，我觉得才是王道哈。因为这个夏天的这次亚运会呢，我想因为这样的一些特殊事件会被大家去很久的铭记在自己的印象当中。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生如夏花，把这个夏天留在你的脑海当中吧。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保信行84323333。 三生三心想计划让你点赞，给自由多点时间，3年后再买单。3年低月供低首付，3年后换新车。Can't let my dream car 全新购车方式。 凯迪拉克三乘三心想购车方案现已上线，详情请洽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

Just Wanna Run， 这是来自于 Downtown Fiction 带来的一首单曲啊。说实话，我是想把它收录在早安快跑当中的，但是想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在这个时段呢，给大家放会更好一点点，因为刚刚说完的是雅加达亚运会的事情，这个时候再来跑一下，可能动力会更加强劲一点啊。 也是把它送给我们的在雅加达我们为国争光和拼搏的运动员们，也希望你们送上更好的成绩。 是，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是说说你最喜欢的日本电影电视剧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是周三的小视频日，所以呢，你发送娘娘就可以看到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 我特别可爱，我们的听众 Yuko 直接发了几个字过来，静宇娘娘，郭鹏公公。 你说我什么冤什么罪啊， 小郭子。 哎呀娘娘，哎呀，真的 挺合适，我觉得挺合适。 你说我这人真的是啊，你说明明就是这叫误伤你知道吗，就是 大家可以发送娘娘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也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银童和金跟我们分享了之前看过的一部日本电影叫做生存家族，这作品呢也是通过一家人经历大停电之后的离奇遭遇啊，讨论了人性、社会、能源等话题。其实这部电影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其实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角色，那么就是爸爸。 对， 就是爸爸这个角色呢在家庭当中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位，大家是否在爸爸的身上赋予了太多的功能性，或者说职责，或者说精神层面的一些寄托在。但其实呢，回归到本质来讲，我们都是一个人，对，但是除了仅仅的人性方面的思考呢，它也有一些水资源的问题啊，电力的问题啊，甚至是渺小的人类在极端情况下的无助和坚强，引发了大家的深思。 听你刚才说到了爸爸的功能性这几个词以后，我在想爸爸的功能性应该就是给钱。 不，爸爸爸爸我妈呢， 对，爸爸的功能性是爸我妈呢。 爸爸有钱吗？ 对，爸爸的这个功能性也太单一了吧。当然这个杨静和另外一位朋友呢，这个啊鱼其实呢都说到了一部影片，就是雪姨啊。 一开始就有朋友提到了血姨， 对啊，他说到了这个得了白血病的这个杏子呢，爱上了医学院的大学生光夫，可不幸的是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所以这部电视剧播的时候呢，我家里还在看黑白电视，但是那个时候山口百惠可好看了，然后山浦友和也是帅到爆表，所以他俩当年的那个结合也算是一件娱乐圈的大事啊。 对，就是很多特别经典的日本电影跟电视剧，特别是年代早一些的，大家去看他们的剧照就会惊叹说，那个年代没有 PS， 没有那么严重的化妆的痕迹，可是每个女主角简直都是美到你心里去的那种纯净的感觉。 所以呢这个可能是年代越久呢，大家对那种的这个记忆越模糊，所以呢就越去美化当时的一些印象了哈。 是，特别是一些老的东西你再拿回来回味和咂摸，你会觉得越来越有味道，比如说我伦的歌曲。 这也是老的东西吗？都变成老的东西了。 确实也是，咱们凭良心讲确实是。 对， 但是像周杰伦跟方文山的音乐搭档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的熟悉了，特别是杰伦前段时间非常任性的自己发了一首歌以后，众多的粉丝跑到方文山的微博下面， 赶快把文山叫回来啊！ 快给他写词儿，别让他自己写了， 他自己的胸肌实在是靠不动了啊！当然呢，这个他们俩呢一起的一些，比如说作品，比如说他们的蒲公英的约定、三年二班、说好的幸福呢、听见下雨的声音和倒带，都将在这一次呢爱上传媒改编成影视剧啊！ 对，那他们两个人就是爱上传媒还有芒果影视最近是达成合作，要共同进行头部 IP 青春剧的项目开发，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熟悉的歌曲也将会作为 IP 青春剧，到时候大家就看得到了。 对， 那率先大家会看得到的就是现在你听到的这个非常熟悉的打乒乓球的声音，还有教导主任训话的声音，就是三年二班。 对，三年二班呢，这个看来经常打乒乓球啊，这打乒乓球都特别嘻哈，都特别有节奏，都能跟下课铃啊什么的这种节奏感能喝得上啊。 Skr 三年二班预计2019年和观众见面。 三年二班，我专心单纯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洗手止水的地方，只是早上的阳光那颜色我不太喜欢。没有长长的自然，为更比较漂亮的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上课时举手为难？为什么课线上帮我解答？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太胖？为什么和别人手机在响？啊，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加金牛肉这就是加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起杯可断盔甲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ABABY baby, 未必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先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先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来学学金牛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你自自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太阳每天都为晒盖被子，但地球始终也依然准时，繁星之间我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空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拦着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Baby，就是我彩虹金刚。 哎，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彩虹金刚， 别听别听，因为最后有孙燕姿宝宝的声音， 好听听看，就这个吗？ 对，他说话 That's funny 妈妈， 好、oh, That's funny 啊、That's funny 金鱼 That's funny 娘娘啊， 所以是刚刚发送了娘娘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觉得很 funny 吗？ 所以呢今天呢有很多人呢这个齐齐的来叫你娘娘，然后顺便的有的时候来波及到我， 谢谢 啊！当然呢，我觉得大家对静瑜的支持，静瑜还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你下一集准备领完盒饭以后，下一次扮演个什么角色出来啊？ 我领完盒饭，我明天还要再来吃，可以吗？活不过一集系列哈，今天这位娘娘，但其实满屏看到大家都叫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好开心啊！ 有一种成就感， 小郭子， 别，你说你。拿完成就感以后只能拿我来开涮，不带这样的哈。 这也是我怎么这么好看系列哈、啊、请于送上的第二波，那各位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娘娘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本周的小视频推送了。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你最喜欢的日本电影电视剧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我发现一开始大家的真的是百花齐放，但到后面呢就开始来带来一波回忆杀了。刚才有人提到了小鹿纯子，半梦半醒说虽然他的招牌动作是 实在是太难学了。小的时候呢，一边看一边学他的动作，到现在也没有学会。但是呢，他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的是给了很多人精神支柱啊。 对，那还有纯爱的一些电视剧还有电影，都是打动了大家的心。Kitty 跟我们说，最喜欢日本电视剧是《101次求婚》，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啊，就是咱们国家和韩国都翻拍过， 是 剧情很感人。女主角浅野温子实在是太漂亮了，拉大提琴的画面好美啊。里面的主题曲《CES》也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主题曲。刚刚我们是送上了一首古春新司的《花》，他说也是好好听啊。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经常在奶奶家听他唱歌曲的录影带。他说我自己的奶奶是日本人，在中国已经居住了60多年来了。 厉害啊！ 那听到古春新司9月会来北京开演唱会，也想让奶奶去，不知道80多岁的奶奶能不能入场啊？我们去帮您跟主办方沟通一下。当然，我们这几天节目都在给大家送古春新司演唱会的门票，各位也可以在互动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索票。 是啊，另外呢，这个 Charlie 的这个答案呢，是我一直其实想说的。他一说以后，我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入殓师大家知道吗？原来呢是 太经典了这部电影。 对，因为入殓师这部电影呢，当时其实你看到的时候，就会被他那种场景和氛围所深深的感动。关键他本身呢是一位管弦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嘛，但是呢因为乐团解散，他也不得不放弃了演奏家的这样的一种之路啊，最后走上了他自己一直不太理解的入殓师的这样一个道路。但是呢，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在各种各样的仪式感当中，他感到很充实和骄傲。我非常非常感动，就是他当时去收敛自己的爸爸哈，那一幕呢，我觉得非常让人泪目的感觉。 就是传递出来的这种价值感还有人性的一些变化，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各位可以更多的把自己的答案，你比较喜欢的日本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哪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和正在上班路上的各位一起分享。 继续来看一下昨天的好妹妹2018全新音乐专辑第二波主打单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正式上线了，这也是继他们和齐豫合唱《传歌》之后，他们的私房歌二计划当中率先曝光的第二首单曲。 那这个新专辑呢，他们的理念就是再现华语音乐的时代经典，所以这一次他们也是邀请到了原唱90年代具有影响力的歌手裘海正一同合唱了这首1994年的经典情歌。 这首歌曲呢是由洪明作曲，许常德填词的歌曲。当然，他的新专辑呢预计在10月20号是正式面世。好妹妹乐队呢一直呢都是把往事包括旧日的一些歌曲呢能够翻唱出他们自己的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就非常有代表性，往事只能回味。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一逝永不回，往 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So no, no, honey, I'm good. I could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 somebody at home, and if I stay, I might not leave alone. No, honey, I'm good. I could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ta bid you adieu to another. I will stay true. I will stay true. I will stay OK， 来自于 Andy Grammer 带来的一首歌单曲，名字叫做 Honey I'm Good。 这首歌曲呢，和刚才的好妹妹乐队的往事只能回味，实在是曲风差异太大了。 那接下来还要推荐一个曲风差异更大的一些哈。 嗯， 昨天我登上了一个经常用的音乐 APP， 那么大家的朋友圈想必也是被它刷屏了，因为它推出了一个性格测试系统，那么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分享自己的性格测试， 测了。 不过在这个性格测试之后呢，我更加关注到的是黑贝发新专辑了。 嗯，对，黑贝之前呢发行了自己的数字单曲自己的房间，他把录音现场呢搬到了台湾三芝的民宿，连同了所有的乐手采用现场的录音方式去录制，更升级到难度更高的田野录音的等级啊。 对，那就是把歌声、乐器声还有现场的环境声都收录到歌曲当中。 嗯， 那录制的时候呢，其实窗外是这个虫鸟鸣叫声不断啊，不会像传统的录音棚一样一定要用那个软包的布全部都封起来。 是， 那这次呢，他的制作人是请到了陈珊妮，哎，找到了多位跨界音乐人来一起合作。 嗯， 那间奏的地方也是用了知名的女性钢琴家克拉拉舒曼的钢琴独奏曲。 嗯， 而把它改成了电吉他的方式来演奏。 所以呢，田馥甄呢确实是在音乐方面非常非常有想法，包括呢他之前这首歌曲我觉得也算是翻唱出了一种经典的样子。我们来听到的是美女与野兽 Beauty and Beast， 来自于田馥甄 嗯，同样也要推荐给大家他新专辑数字单曲《自己的房间》的封面图，拍得超级美。 海洋与星空本来不相同，朝夕相对冲，在互相感动，在互相包容。 真和井柏然一起合作的《美女与野兽》啊， 这是当时这部动画电影进入到中国之后，选择了他们两个来一起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曲。 是，今天呢，我们本来呢话题的是跟日本有关系的东西，但是结尾的时候忽然放到了 Beauty and Beast， 感觉让我 也是纯爱 啊， 纯爱的电影。今天其实有很多人都提到了，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101次求婚》啊，那还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很多的日本纯爱电影影响到了自己的一些恋爱观啊，包括感情观啊等等。 是， 像缅甸樊盼盼就提到了日本电影《三天两夜》，他说这是我的爱情启蒙片，从此我对爱情都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我到现在还记得女主角是江角真纪子。 是，而且包括呢，太子说，我想问问有没有人说到日本的科幻电视剧《奥特曼》电视剧《奥特曼》，这应该就是动画片吧？就大家当中心目当中的那个啊，一直要打小怪兽的感觉。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会发现，确实在方方面面当中啊、你。当你提到日本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时候，总会在你的心目当中找到一个位置啊。 嗯，有戳到你的这种感觉。 对， 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发送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急着，别忘了已经领完盒饭马上就要下线的娘娘，别忘了我 发送娘娘两个字就 OK 了哈。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近期的北京天气呢，已经到了中午前后人体感觉比较热的时候了，但是夜间大部分呢都比较凉爽的特点，我觉得秋天的感觉是真正来了啊。 对，但是这还不是气候学意义上的秋天啊，因为要连续多少天气温达到一个数值，那么天气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呢，昼热夜凉会继续，而且今天还能出现一些降雨的天气，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早晚多加一件衣服，出门记着带伞。 嗯，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所有的早音秀的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达达乐队的南方，明天我们再见吧，各位 别忘了已经下线的娘娘拜拜，明儿见。 娘娘的求生欲超级爆棚啊